散过。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独自走向长坂坡，月光太温柔，嘈杂不啰嗦，一心要那荆州游。阴谋阳谋，评说暗落的魔。东汉末年分三国，烽火连天不休。说一心要那荆州。